穆斯林教亲们应该重视斋月的到来。那么斋月的到来，从两个方面去准备迎接斋月。一个方面，那么积极筹划好在斋月当中力所能及或者超过于平时的上供。也就是我平时疏忽了，没有把能读的古兰经读完；我平时疏忽了，没有把要理的复工办理完；我平时疏忽了，没有做了很多我本来应该做也可以做的上供。那么斋月当中应该自己有一个计划，弥补自己平时当中对公修和对学习知识、对教门的怠慢。那么所以这是好的一方面，为斋月做的准备。而另外一个方面，那么如果自己身上仍然有坏的习惯、坏的毛病，仍然罪恶累累的人们，那么这个时候斋月即将来临，另外一个准备就是虔诚向安拉苏巴哈诺特的举意和忏悔，祈求安拉借助着斋月斋戒高贵的公修的吉庆，使自己有坚定的信仰，克制这些非法的事物、非法的思想、非法的言论、非法的行为，让自己在斋月当中真正得到安拉苏巴哈诺的慈悯和饶恕。那么这正是先知桑拉拉姆在圣经当中曾经说，每当斋月来临时，召唤者就会召唤亚塞尔尔哈尔阿格比尔，说行善者啊，你们努力行善吧，作者啊，你们悬崖勒马吧。那么所以说，迎接斋月的人们，每个穆斯林在站在斋月的门槛时，那么他应该考虑的就是，第一，如何让善功变得更完美、更丰富、更多的纪念拉斯巴哈诺特拉，让平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斋月当中借着斋月的吉庆可以做到，如何让自己平时戒不掉的恶习借着斋月的吉庆可以戒除。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准备的人，那么斋戒对于他无济于事。你说假若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准备，他在斋月当中他的善功不会增加，他的罪恶不会减少，那么这样的人斋月对他无济于事。那么说 Saum Siyam 这个词，它的本意是指 Imsak， 本来是指克制的意思，它的原意是指克制，把某件事物克制住，把某种行为克制住，那么这种就叫 Siyam， 那么它引申为一种特定的功修叫斋戒。那么它的教法上的意义指的是从为了崇拜安拉，从黎明至黄昏戒绝吃饮和一切坏斋的事项。那么所以这个定义当中就告诉你，第一，为什么要斋戒？为了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的，没有这种目的斋戒无效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所以第一就是为了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特拉，第二从黎明至黄昏，它的时间限度必须以这个时间内，那么你时间不到或者超过了时间都不是正确的斋戒。所以你从黎明至黄昏戒除克制吃喝和所有坏斋的事项。那么所以说这三件事情，就是这三个条件，崇拜安拉由黎明至黄昏，戒除用什么来崇拜，有的阿拉苏巴哈诺特拉，有的是要求你付出，有的崇拜要求你克制，有的崇拜要求你去做，有的崇拜要求你不做。那么这种时候不吃饭不喝水不做这些开斋的事情，就是崇拜阿拉苏巴哈诺特拉，也就不做这些正常的欲望，人之常情的欲望，就是对阿拉苏巴哈诺的崇拜。那么斋戒真主接着阿拉的使者说了，伊玛穆哈里紧接着第三节说，斋戒是一种法术，也就斋戒它不但是一种高贵的善功，同时他不但能让你获得无与伦比的回赐，他还能够罚赎你过去的罪恶，就人们身上的罪恶还会因为斋戒这种善功而得到饶恕。那么这样我们说，一个穆斯林一生的人生追求就是两样东西，他信仰安拉崇拜安拉所做的一切努力，第一自己的善行得到回报，第二自己的罪恶得到饶恕。如果一个人光是善行得到了回报，他的罪恶不能蒙得饶恕，他也无法成功，因为人永远罪恶多于善行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罪恶得到饶恕了，可他的善行没有得到阿拉斯巴哈的回报，没有得到接受，那他一无所有，在后世他拿什么进上乐园？所以一个穆斯林不管他人生信仰做什么努力，他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两样，一个就是得到阿拉斯巴哈的接受他的功修，从而喜悦他，一个饶恕他的罪恶。那么所以这正是古兰经说，قل إن كنتم تحبون الله فاتبعوني يحببكم الله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الله غفور رحيم. 说你说穆圣，如果你们喜爱安拉，那你们就服从我，安拉就会喜爱你们，并且饶恕你们的罪过。那就一个穆斯林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安拉的喜悦，得到安拉的喜悦就是证明安拉接受了你的功修，你欲做出了令安拉喜欢的事情，你做出了很多努力，你的信仰你的行为让安拉满意了，安拉喜欢你了，那么喜欢就证明你的功修被接受了，也就然后安拉再饶恕你的罪恶，这才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。 而斋戒居然能让人获得这两样功修同时两样目标同时实现，它既能让你得到无与伦比的回赐，又能让你得到自己的罪恶得到饶恕。